各位啊，又讲下法律啦。今日咧特别要即系都唔想停啦，尽快讲咧就系国际法嘅问题啊。咁啊，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咧有11个议员咧就本来准备就嚟香港调查英国政府执行中立声明嘅情况。咁咧嗱呢个即系有个辩论啦吓，国会英国国会咁即系今日新闻嚟嘅。咁但係个小组委员会个主席呢奥塔维奥塔维就话呢，上周曾接触中方官员，中方官员又传达一个讯息，就係中英联合声明有效日期呢就184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，现时已经失效啦，咁样呢就即係呢唔关你事啦，香港嘅内政咁样。咁我又唔係想讲係即係失效唔失效喎，因为冇人讲过喎。而佢呢就话有官员同佢讲过边个官员呢系乜个正式外交智慧呢，咁嗱呢啲就系其实常识嚟嘅，一听呢就好有问题嘅。唔系外交智慧，唔系正式通知，点解联合声明系失效咁多16年啦，原来失效咗就冇人知嘅，大家就喺度讲緊呢，咁我相信就系、是、即系有问题嘅呢、这个讲法吓，呢、这个绝对唔系我理解嘅国际法嚟嘅，一定唔系。咁我因此而特登呢拎返个中英联合声明出嚟，就真係细心望下睇下点样。因为呢一般国际嗰个公约好条约好呢啲所谓联合声明好啦。咁联合声明层次係最低嘅，冇错係层次最低。咁呢但係呢佢里面都会讲明呢即係要即係接触呢个公约嘅方法，其实如果要讲嘅话。咁呢即係佢嗰个公即係呢个联合声明佢嗰个序言里面其实讲出呢、这个呢个协议嘅最重要，第一就咩回归啊安排啊呢啲咁嘢啦，另外就係、是、其实佢有个目的就係中英友好嘅继续保持咁样佢讲明。咁如果你话单方面撤回呢、这个联合声明呢个条约呢，咁系一个极之唔符合呢个条呢个协议本身嘅一个功效嘅。咁呢而呢一个协议本身肯定就係冇讲到喺咩情况之下就失去功效。当然亦都冇提到呢係1997年回归呢就已失效。咁今日呢个讲法呢肯定就唔係一个专业嘅讲法嚟嘅。各位首先搞清楚呢样嘢。咁我纯粹讲法律啫，而家国际法嘅习惯啫。因为呢大家如果冇记错呢，当时係有一个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嘅，呢条条约系97年未完嘅，而嗰个联络小组呢工作到2000年嘅，即係14年前先至叫做正式完结嘅。咁成个回归过程系跨越咗个回归期嘅，所以就唔系突然间回归咗就乜事都冇。咁至于之后点呢，咁个執行情况点呢，咁喺英国人嘅立场呢，英国人嘅立场当然就系觉得我嚟 check 下有冇做到咁样摆下姿态咁样。嗱呢个呢就有少少政治性嘅，呢个好明显㗎。尤其是香港而家呢就搞緊呢个即係发生咗呢啲咁嘅革命啊事件啦，占中变成雨伞革命事件啦。咁英国人呢佢作为即係好似有啲责任咁嘅人呢，咁就要扮演角色啦，係咪。咁喺中国政府嚟讲，我如果我分析冇错呢，即係佢觉得好讨厌嘅英国人。咁啊，我作为即係比较熟悉英国人嘅人嚟讲，我学英国几年，亦都系一路睇住回归过程，咁啊好伪善嘅英国人。咁我真係当然係相当讨厌嘅，都觉得佢哋。即係口惠而实不至啊，做啲实际嘅嘢，最实际嘅嘢俾返居英权。但呢啲系佢权力范围，因为国内法嚟嘅，唔使问中方。我俾国籍300多万人系我嘅事。係尤其是呢啲人曾经喺我即係喺我治下生活过，澳门都系咁啦，葡萄牙照样俾晒所有土生澳门人是葡籍的。咁呢个中方系冇得讲嘅，因为国际法里面呢国籍系私人嘅法律嚟嘅，即系你鍾意俾晒全世界人你个国家嘅国籍呢，咁都系你自己事嘅啫。就系、是、同其他国家冇关系，觉得唔会抗议嘅。好啦，咁呢个讲完啦，咁即系呢个系政治啦，所以呢成个问题呢都系政治问题嚟啫。咁至于英国人嚟到有冇嘢帮手呢，定系走嚟即系占领区度行一瓜，鼓励一番，搞到你啲香港人再即系出嚟再打个交呢咁样。咁啊打交还打交，自己香港自己救啦。我就觉得即系寄望英国人呢就 即系崇拜英国人咧，即系除咗陶杰咧，仲有啲王世泽啊、咩林记啊啲冧家产咧，即系我哋系唔使理嘅吓、啊，千祈唔好理呢啲咁无聊、咁无知嘅人吓。咁、啊、我哋我成日讲法律咧，咁我就想讲下国际法里边究竟你要终止一个条约咧，系有几多种形式？咁其实系好多嘅，好多嘅。嗱、啊，习惯上咧，条约期满啦，大家同意废除啦，咁啊咪立个新约就退咗个旧约啦。咁呢条约要执行嘅完毕，咁呢唔系冇期满都可以失效嘅。咁边啲呢，其实系比如涉及啲债务嘅协议赔款俾你，咁赔咗款咁就完㗎啦，果停吓。咁、啊、呢条约执行不大可能啦，咁你国家可能忙咗啦，诸如此类啦，客体不存在啦，咁呢呢啲咁样。咁呢修改啦，或者战争爆发啦，最简单就系战争爆发啦，咁呢就再冇需要呢理会呢个条约啦。嗱呢度讲到呢度呢，大家讲啊，哇好似咁啊，系咪都唔符合喎，系咪唔符合我哋依家嗰个情况喎，咁样系唔符合嘅，完全唔符合嘅。即系话你话中英联合声明本身佢系一个最低层次嘅，我以前都介绍过呢声明 declaration 系最低嘅，咁啊协议或者叫 treaty 条约嗰啲系高一啲嘅。咁多数呢两种都系涉及两个国家或者多边啊三几个国家。咁啊公约系最大，咁有条公约咧就好大嘅，就 cover 咗所有啊国际公约类似咁咧嘅做法嘅，所有公约都系嘅。咁咧呢叫做维也纳条约公约，维也纳条约公约系1969年，咁上网大家系揾到呢个公约，1969年嘅维也纳条约公约。咁咧就呢啲咧就系、是、其实基本上都 cover 咗多边噶啦、双边噶啦。公约性质嘅条约嘅執行情况。咁喺佢里面呢，喺佢里面第五 part 呢讲到第42条开始呢，就讲条约嘅效力同埋继续效效啦。咁简单嚟讲呢，终止条约、废止条约或一个退出，当一个国家退出条约，咁呢就同一类情况呢都系跟呢度一堆原则嘅。ok? 一堆原则。咁呢度你有咩原则失效啦。咁呢即系明显违反嘅时候成为失效啦，系咪？咁失去咗大家共同缔约国嘅即系其实反面啦，咁呢个唔关我哋事呀。咁再睇落去呢同意啦。而终止或退出条约啦，咁头先讲过啦，嗰、那个头先比较简嘅系第54条 ，OK， 咁啊条约里面有规定啦，呢、这个最普通啊，可能我哋做完嗰件事咧就协议大家就终止啦，咁所以如果当日话联合声明系到97年就终止嘅咧，咁系应该个联合声明里面讲明嘅，个生效日期去到边一日嘅，冇讲过嘅吓，所以而家唔系一个外交上话俾你听，系英国一个傻佬喺国会讲嘢啫，即系佢虽然嗰个系小组主席。佢又冇讲系咩嘢中方官员，咁可能系嗰个苏迪阿婶讲错咗嘢都唔定嘅。咁个条约冇规定，系咁所以如果佢唔跟咧，咁你可以向联合国投诉佢唔守条约。咁要我哋了解咧，中共咧都相当要面嘅。咁佢如果系咧，即系你逼多个两逼，可能真系通知你我哋正式废止呢条约啦。咁系，但系唔系佢废止之前咧，咁就唔会话无啦啦就话俾你听系，即系单方面话俾你听系97年啊终止咗嘅，系。冇呢个通知系唔可以嘅，系咁啊，再睇落去啦。第60条有话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，咁啊算唔算违约咧？而家咁又英方系冇违约嘅，咁你点解通知咧？咁啊第61条就系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，咁而家又都冇乜意外啊，系咪？情况嘅基本改变，咁而家除非话取消两制啦，咁又唔系喎，断绝外交关系或者领事呢个第63条，咁我哋又唔系呢样嘢喎。好啦，咁一路睇落去呢，其实睇唔到呢有咩理由呢系要终止嘅，即系当咗佢终止咗嘅。咁第70条呢终止嘅后果啦，咁呢其实都冇乜后果嘅，即系会唔影响其他条约嘅啫，佢个意思就系、是、即系咁，即系唔影响南京条约等等嘅有效性啦，因为冇正式终止到。OK， 嗱，讲咗咁大堆咧，咁就发觉呢啲嘢咧就比较儿戏嘅。国际法咧，其实国际法咧就唔系一啲高啲嘅法律，反为系我哋理解一啲低啲嘅法律。佢嗰个承诺咧，能够令佢執行嘅咧，只系一啲道德上嘅责任，道德上即系大家守承诺，咁你大国系咪？或者国家唔大，但依赖其他大国，咁样就唔可以得罪大国，就唔可以唔守国际规矩、国际秩序、国际嗰个惯例。咁啊，中共嚟讲咧，基本上系守嘅，系咪？做唔足另一回事。咁佢系唔至于咁嘅。咁好啦，而家呢件事就系佢唔中意英国人嚟再理呢、這个，同埋觉得英国人系搞嗰、那个即系搞住香港嗰个革命啊，咁样吓。咁我觉得除咗揾咗个才子喺香港写文之外呢，我就唔觉得英国人就做咗啲咩嘢嘅。咁呢如果佢我只係关心佢几时俾返个居英权我啊，包括係咪阿之峰都有啊，即係97年出世嘅人。咁呢个跟国际法反为佢係有一定嘅责任嘅。咁所以呢香港有班人呢好鍾意唔知咁黐住英国啊，话英国几好几好啊，咁我问啊讲句嘢都香啲啊，彭定康嗰啲，咁我不嬲都好讨厌呢啲嘢嘅。个人啫，呢、这个个人啫。咁头先讲嗰啲系国际法里边嘅基本知识嚟嘅。咁啊，除非有人揾到嘅其他嘢啦，咁否则我哋睇公约咧都应该几准噶啦。咁咧冇乜正式嘅声明咧，就唔好当联合声明终止咗。咁英国系有责任继续去睇住呢件事嘅吓，虽然系有啲多余吓。讲住咁多先，再见。